播。 哎，是的，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嗯，今天来到我们活力982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上方的地方有一个感恩节的小 logo， 今天是西方的感恩节，在这里也感谢所有一直支持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希望今天可以持续。你这个太假了， 有点过了，有点过了， 戏有点过，收一收。你们虽然是中央戏精学院还没毕业的， 但我是很真诚的感谢大家。 是哈， 谢谢。 同样还要感谢的也是首都师范大学这些可爱的同学们，因为无论是首师歌者还是十佳歌手，他们都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上展示了自己。 是， 今天同样有两位非常漂亮的女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啊，她们是不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呢？来先介绍一下十佳歌手孙艺以及她的金牌推荐人周娜，欢迎两位。 欢迎， 大家好。 你好， 周娜先介绍一下吧。 就这样吗？大家好。 好腼腆。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的金牌推荐人周娜。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孙艺。 就听到了个教育，所以你们俩是一个学院的吗？ 不是， 是 都是搞教育的。 对，那初等教育学院和学前教育学院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的专业以后对口的工作是幼儿园，然后他初等是小学教育。 哦，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我有了宝宝得先送到周娜的手里，紧接着周娜教完了要交到孙艺的手里，是这样吗？ 如果您放心的话。 我怎么能不放心呢？这个是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哈。 对， 当然呢还是多才多艺的。想想哈，将来我小孩的小学班主任是一个能歌善舞，哎，钢琴十级的女生，我就会觉得说特别的放心， 是个老艺术家。 哎，已经介绍出来了哈。 对， 现在是自由学习钢琴，已经达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考级9级水平，同时也在向和谐中国全国校园明星才艺展示活动当中荣获了北京市以及全国钢琴声乐一等奖等等众多的奖项。 嗯， 对，你没有听错，我刚刚说的就是孙艺。现在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出现了，也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持续为孙艺打 call， 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一起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先是要展示歌艺的。那孙艺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陈粒的妙龄童。 妙龄童啊，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又播放一小段这个陈粒的奇妙能力歌，感觉你也可以跟着哼唱。 对， 其实陈粒的铁粉吗？ 算不上铁粉，但是特别喜欢他的音乐， 还蛮喜欢他风格的哈。 嗯， 来看看你跟陈粒的 PK。 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有请孙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音乐爱好者孙艺，他也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选手。杨帅，你觉得就是陈粒的歌好唱吗？ 不好唱，但是很好听。 对，这是很好听，但他有自己的感觉，你知道，就唱到每一个什么。 其实我还尝试过唱他的歌， 有点叫很懒的。 就我后面会发现，这种听起来很随意的歌，其实最难唱了。 对，需要你很强的控制力哈。 嗯， 我们都已经说到这么难了，孙俪现在应该感觉压力山大。 不会吧？人家可是老艺术家，从小就参加各种节目的录制啊。 老艺术家这种话，人家会愿意听吗？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孙俪？ 准备好了， 来，妙龄童。来自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孙艺的挑战，这也是陈粒的一首作品哈，难度很大，不知道今天孙艺可以挑战成什么样。啊，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应该是大鱼的伴奏哈，稍等，我们稍稍调试一下，马上来到妙龄童的伴奏。好的， 其实已很方便，为了可恨你跑几条街过去，我匆忙活着为了一口甜，墨水打翻让黑玩具成尾巴，楼上演奏家钢琴还在敲打，电视机那颗星星在发芽，楼下谁问你顾左右而言他，我是你房间的月亮，无聊 样生气，我还是没能忘。我浪费的真惜被收藏，你把梦想写在了他手上。我只有一个过去要讲，你也有一个未来来的好话。回家凌晨三点下班，楼上钢琴全是没了声响，世界安静某个老地方，愿我还能继续打扰你梦想。可乐打开洒在我身上，怎么我还没接到这重量？我猜我不是那个偏旁，什么时候我竟敢这样想？我是你房间的月亮，无聊时候找我借光芒。闭上眼发现我慌得慌，太阳升起我还是没能忘。我浪费的真惜被收藏，你把梦想写在了他手上。我只有一个过去要讲，你也有一个未来来的好慌。 感谢周娜，我觉得演绎的很不错，因为你有那种陈粒的感 觉，有那种味道， 对，很随意，但是有不失活力的感觉。我们来请周娜回到我们的访谈区，一起聊一聊自己的音乐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来，我先道歉，自我反省一下，把歌手跟金牌推荐人的名字搞串了。因为周娜之前来过我们节目，所以这个名字就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里， 算比较熟悉一点。 是，刚刚为大家带来演唱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孙毅演唱的《妙龄童》，自己评价今天打几分？不好意思， 八分， 不好意思， 八分。今天一共唱三首歌，第一首歌八分，第二首歌九分，最后一首歌就可以 满 分。 下周二直接迎娶这个， 登上人生巅峰， 拿到十佳歌手冠军。 对， 来，那金牌推荐人周娜来，就给你的歌手打打扣吧，这么好的机会，也顺势的推荐一下他。 嗯，我觉得孙毅真的特别特别的棒。首先他什么钢琴十级呀，而且特别的专业，然后他的声线也。各种音乐他都可以 hold 得住，而且他本身是唱美声的，我觉得可以让他来show一段。 我想听美声。 我们就喜欢这种金牌推荐人，就是说 实力坑自己的艺人。 这也不是、啊、 我们家孙毅有实力， 就是给他时不时的来一些可以让大家觉得很亮眼的东西。 对对，因为我们提前没有对过，但这个确实是要现场来一段。我很佩服唱美声的朋友。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刚刚给你带来这个妙龄童演唱的朋友，接下来他要带来一段美声秀。 我看孙毅有点懵，我说了我要唱吗？ 不，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带一个，你知道，唱美声的时候就应该这样 姿势先起范儿。 对，应该要这样报幕，就不能说哎，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的是什么？说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接 下来 请欣赏美声表演， 表演者孙毅。 我们俩说完了之后，他一脸懵，所以准备好了吗？ 我 随时可以 即兴来一段吧， 来一段， 一小段 OK 的。 那就唱期中考试唱过的吧。 好， 考试 刚唱完， 真的很来，像你的孩子哈。 名字叫西班牙女郎。 好，开始。虽然我们也并不知道是什么歌。 美丽的西班牙女郎，人们都热爱着她，到处的人们都赞扬她多么活泼漂亮。美丽的西班牙女郎，西班牙美丽的花。就唱到这儿可以吗？ 后面是忘词了，我看出来了。 是的， 但是前面真的很棒哈。 是， 因为你们是这个初等教育学院，而且是音乐专业，所以应该同学们之间唱歌都挺不错的吧？ 对，但是也还是分一些层次的。 哎，所以这次因为我知道十佳歌手比赛是现在各个学院当中来初选的，那你们学院当时是怎么选拔的？因为大家都是音乐学，都是学音乐的同学，很难分伯仲。 我们院不。 不全是学音乐的，就只有我们班是。 对，就你们班的这些同学，那大概有参与的多吗？或者说你们在选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环节设置呢？ 我们班其实参与的一般，不是很多。然后就是我们院海选的时候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们先想借一个带帘的那种教室，然后就是模仿各种综艺节目，就不看脸，只看声，只听声音 我为你转身，我为你拍车， 然后最后就是手动把帘子拉起来嘛。 哎，什么样的教室会有帘啊？ 我们专业课教室有帘但是没有借到，他们就想了另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就每个人戴眼罩，但是眼罩不是普通的眼罩， 是评委老师戴眼罩， 对，所有的评委都戴眼罩。 哦，就你现在先唱，我是什么都看不到的，然后如果我觉得特别棒，我为你摘眼罩，是这样？ 不摘眼罩，全程2分钟不摘眼罩。 哇，那我要怎么记我的分数？我盲写吗？ 就等我们出去之后再记。 有女评委吗？ 好像有，我没太注意看。 那摘眼罩的时候那个粉呢？就整个眼罩都白的了。 那不会， 老师不会听。是，哎，那最后呢？就是因为那不是普通的眼罩，是什么眼罩？ 就是各种滑稽的表情的眼罩。 我知道， 特别逗， 有图案，有各种眼睛之类的那种感觉。 对，就类似像极限挑战当中，每次把他们带出去，两个眼睛眼球然后朝两边飞。你不会笑场吗？这样很容易笑场。 对啊， 会笑场，但是我当时有点紧张，进去之后就。 你也戴了个眼罩？ 我没有，就是基本上忽略他们了，就没看他们。 那有选手受到影响吗？你不会跟主办方抗议吗？这样让我们怎么唱？ 我提过，但是他说这个就是考验选手的心理素质。 这个答案也是没有办法 挺能扯的。 是的， 是考验选手的心理素质啊。 是，也有道理。 那除了孙毅哈，刚刚周娜有讲过，除了这个多才多艺会钢琴，而且是学美声的，现在流行也唱得非常的不错之外，你平常也加入这个阿卡贝拉的这种形式是吗？就无伴奏人声合唱是吗？ 去年其实是算是一个巧合，就是合唱团，然后我们军训没有参加，就是在学校去排练，因为准备一场演出，然后我们就要排一个节目，就是找我们现在在的那些人去排一个节目，但是想半天也没有什么好的形式，然后我就想阿卡贝拉其实挺难的，所以我就想对，特别特别难， 对， 然后就想用一个类似的形式，我们加了吉他，最后用吉他做低音伴奏， 对，带一点伴奏，这样好找节奏，不然每个人节奏感不一样，很容易 错。否则培养默契就得花很长的时间。 对对，然后我们因为时间很紧嘛，然后我就紧赶着时间写的和声，写了一点， 就你来排了这个。 那个歌是现有的，就是那就这样吧，是动力火车的一首歌。 那就这样吧， 对对对， 让往事随风的你看我们都会，所以你就把这个排好的，就类似于比如说咱们四个每个人分一个，现场教学一下，试试看能不能合起来。当然我们两个可能会扮演猪队友的角色。 不会啊，我唱歌还蛮好听的。 现在我们那个直播间里可是有这个唱吧的智能点KTV 点歌系统了，给自己挖坑要慎重。 可以修音了。 是，哎，那就比如说咱们分几个声部，你觉得谁应该怎么唱？现场的这样好排吗？ 现场其实也可以，一个人主唱，然后有三个声部。 来，你主唱， 我主唱。我刚想说我主唱。 别，为了大家的耳朵，下班路上啊，开心最重要哈。 是的。 是，来，孙毅主唱，那你先给周娜分吧，你的金牌推荐人。 那可能完了，要毁了这首歌了。 你也是五音不全吗？ 对。 什么叫也是？直播间里还有谁是？ 那我就话说到这里。 大家自行脑补啊。 你觉得 现场分的话，可能是。有点难度，因为副歌部分就是我用的形式是嘟嘟嘟这种，就是伴唱。 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嘟嘟， 就给一个节奏是吗？ 就不，他那个主唱就是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这样，然后嘟嘟嘟就是那就嘟嘟嘟，然后后面嘟嘟嘟就是全用这种嘟嘟嘟的形式。 嘟嘟， 当爱都嘟嘟嘟嘟， 然后有三个声部。但现在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们 三个试着嘟一下，你看如果你能完整的唱完，就算你赢，对不对？ 没有被我们带跑， 有两个五音不全以及一个进来捣乱的哈，你确定你不被捣乱？我们这个是挑战新歌声搞笑版的阿卡贝拉， 来纯赖， 来，那就这样吧， 你可以 随时开始 随便嘟嘟了， 对对对，三个声部啊，正巧嘟的不一样哈，咱三个 嘟。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 就我 感觉读不进去， 爱都无需挣扎。 啊，主唱太强。这阿卡贝拉挺难的，因为之前大家听过很多，比如像西班牙一首很有名的阿卡贝拉的歌曲 Chelly Cocano， 它那个确实配得特别的完美。那结束了之后，你会不相信说它里面真的没有乐器吗？真的是纯人声的吗？但这个也特别的考验你的乐感以及对音乐的这种掌控能力以及大家的这个默契配合的程度哈。哎，但是你自己编曲啊，有自己尝试写歌吗？有创作吗？ 想过，但是没有什么时间。 没有时间？平常都干嘛？ 平时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很忙。 平时，哎，周娜，你们就是像教育学院的，因为像师范嘛，你将来也都是要给小朋友们当老师，你们平时的课业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很好奇这样的一种状况。 嗯，其实我们平时就上一些专业课，主要是讲，因为我今年大三了嘛，然后主要上的是一些教法课，然后我们每年每学期都会有实习的时间，然后基本上是一周吧，然后像我就是去幼儿园，然后可能是授课或者是在旁边观看这样子。 我们一直觉得幼儿园的老师特别不容易，就 是 比如说现在我旁边这位大儿童送到幼儿园去就极不听话，你来给周老师模拟三个就是你觉得他会很难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她是个女老师，我是个男孩子， 对对对。 然后就是可能如果一些什么学就是特别就是小小班的小朋友上厕所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方便吧。 对，这个也需要老师去协助吗？ 嗯，对，基本上是的。但是因为幼儿小班的孩子嘛，他可能潜意识里面还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男女的那种 性别 的意识，对， 他不会觉得你是女老师、男老师或者怎么样，他就一定老师我要去卫生间， 对对对， 就扑过来。那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说小孩，特别是就是刚开始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哭得比较厉害， 吵着要回家， 来模仿一下，想爸爸想妈妈，就是不在幼儿园里待。 现在来吗？妈妈妈妈，我要回家。 好了好了好了，辣眼睛辣眼睛。那遇到这种状况你要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基本上采用第一个是安慰他的方式，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 送回家吧， 置之不理 啊。那他一直闹怎么办？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孩子可能他有一段时间他闹一断之后，他可能就不会再哭闹，因为他觉得其实他闹也是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嘛，那可能你没有人关注他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就 算了，自己玩也没有意思， 是 这 样的，这 个戏演不下去了。 是， 然后你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对，而且我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是这样。 对，但反而他自己会学会跟自己玩了以后就会好处理很多。 是， 对， 那孙毅呢，就是在你接触的小学生，他们应该稍微心智水平高一点，但他们有很多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受不了，因为我同学的小孩现在上小学，我无意中又暴露自己的年纪是吗？但大家有一个很烦人的一点就在于他真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行走的十万个为什么，他会有不停的问题， 而且很天真。 对，老师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听，请回答一下，老师，我怎样会唱得像你一样好听？ 就应该要特别有耐心，对不对？ 对，是。 那像你们上课的话，就将来也是对口的，就教小朋友那个音乐，对吗？ 嗯，对，也会有尖教方向。 对，那如果说遇到五音不全的小同学，但是 又是我本人， 但是又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你会怎么跟他说呢？用老师那种特别鼓励，但是又很婉转的方式。 嗯，对，我很需要鼓励。 比如像我们这样的。 那就只能 那就这样吧。 老师给你唱首歌吧。那 就这 样 吧。 是啊，平常呢，孙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听音乐的人，你大概很喜欢的歌手有哪几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女歌手的话就是邓紫棋比较喜欢，然后男歌手像李荣浩、华晨宇都还很喜欢。 哇，都是近几年新起来的， 都是很有实力的唱将， 对，但也都很厉害哈。 对，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孙毅也是带来了自己很喜欢的女歌手邓紫棋的一首歌曲《单行的轨道》，跟我们推荐一下吧，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首先我看过她演唱会，她演唱会的时候就是自弹自唱 这首歌， 对，这首歌，然后她这首歌 MV 拍得特别好，就一开始就特别有感觉，就给人一种代入感。 对，就是这个特别有感觉的 MV 现在正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同步播出。 静静离去，沿着轨道，跟随着记号，荒平的我热闹，每一辆火车是累了就 随时能停靠，我迈向目标，却又想要逃。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 行的轨道，这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孙毅的推荐，邓紫棋也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一位歌手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的人正在支持他，说哎呀想听小姐姐继续唱歌。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把宝贵的时间都留给孙毅来展示自己的音乐啊。这首歌曲叫做画，哎，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这首歌他 MV 拍的也很好，就是很纯真。 你很喜欢就 MV 论歌，就 MV 好看，我就喜欢他。 是喜欢那种每一帧都可以截成壁纸的那种，是吧？很唯美的。 对，特别好看。 是，那么也期待孙毅可以把这首歌曲当中哈，给我们唱出很美的画面感来。画。 蓝蓝天上一片留白，有你陪我想象，白马突然不再惆怅，青蛙终于遇见灰姑娘，就算路还漫长，我却有一种预感， 我相信这灵感，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请记得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在咫尺的未来，生活就像茫茫海上，一只小船勇敢乘风破浪，而你就像不远前方默默张开双手的港湾，就算路还漫长，我却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这灵感，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请记得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就在咫尺的未来。爱情就像遥遥路上一束明亮却温柔的月光，快乐原来如此简单，你在身旁就是我的天堂。 圈粉了，圈粉了。 哎，对对对，你是指你这个粉丝吗？还有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 千千万万的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粉丝， 是有很多的同学，但这个应该是孙毅的同学，因为他有说哎呀班长六六六啊，所以 我还是班长啊。 对，在班里是班长是吧。 嗯， 我刚才这位朋友是阿令，还有黄伟说哎呦真棒，以及 X-Grace 说打 call 打 call 疯狂打 call， 以及左右说哦美意超棒的，就美美丽的美，然后加上你的名字，所以这是大家平常就昵称你为美意是吗？ 美蝶 哦，美蝶， 因为这个字是多音字， 啊，对，这个字是个多音字，但你的名字当中是念 意 意，对，嗯。那平常为什么要念成美蝶？ 他们觉得这样好玩儿。 哦，就是反正就是多音字，有另外的一个称呼在哈。 嗯 嗯，大家都纷纷的在表白以及打 call， 还有我们的频率总监吴周彤老师给你送出了玫瑰花， 谢谢。 哎，期待在下个周二哈，可以有非常棒的一个表现哈。 是， 好好， 是。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赶快进入下一个环节，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杨帅。 嗯，刚刚我听到了一首话哈，这是自己为自己的偶像致敬， 邓紫棋的一首歌。哎，我感觉这首第三首歌可能和第二首歌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说啊唱第三首歌，然后孙毅就默默地站起来了。为什么这首歌要站着演唱呢？ 嗯， 就是感觉要站起来， 所以就站起来了。 这首歌轻轻的又很调动气息，因为它其实看起来很就怎么讲，就是越深情越慢的歌曲，其实越考虑唱功。 对， 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伴奏来遮掩你的声音， 完全就靠自己演唱。 对，这也是电影的一个经典的插曲哈，周深和郭庆演绎的《大鱼》。那我们来先听听歌吧，再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这一首《大鱼》也是今天孙毅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自己有故事的歌曲。 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我觉得鸡皮疙瘩真的， 哦呀，好 喜欢这首歌啊，特别是到最后的这个部分，其实也运用到了自己本专业的这个特点。 我觉得我神预言第三首歌真的可以说用十分来评价了，真的 是。而且现在在我们酒吧魔力工厂的直播平台上啊，很多朋友也是表达了喜爱，其中有如此牛这个朋友，他说很喜欢听这首歌，女儿超棒。所以是爸爸还是妈妈在听我们还是看我们的节目？ 嗯，是我妈。 哇，那赶快对着镜头跟妈妈说些话吧。 今天感恩节。 对哦，西方感恩节哦。 有点害羞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对， 其实今天现场的表现就是对妈妈最好的。 对，爸爸妈妈看到女儿在节目现场唱得这么好，就已经真的很感动了。 对，培养了这么棒的一个女儿，给我们唱出了这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我们也会发现说，哎，其实孙毅他有个特点，就他喜欢歌一定要画面够美。就我差不多也可以猜到这一首《大鱼》也是因为画面很美， 就不仅难唱，而且 歌词都写得特别的美， 是给你唱出画面感的感觉哈。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想要留给他的金牌推荐人周娜，下个周二哈，你的歌手孙毅就要参加十强的决赛了，为他打打气吧。 希望大家下周二晚上可以来学火演播厅，然后看我们孙毅的演唱，然后大家一定要给他投票哦。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啊，以及在我们酒吧魔力工厂的众多还在给你疯狂打 call， 他们都叫你大佬，有叫美蝶，有叫大佬，还有叫班长， 这个头衔有点多。 人缘非常好哈，非常感谢两位。那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明天还将有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最后一位，也是他们复活的十强歌手的出现，大家敬请期待咯，拜拜 拜拜。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